这是耶稣所行 行的头一天行起，在他里里的扎拉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了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久。感谢神，愿神祝福主他话语的每个弟兄姐妹。把时间交给牧师。 感谢弟兄姊妹的带导哈，跟朱迪哈，我们会去三个礼拜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一个时间啊。在这过程里面，我们也是探访哈 我们之前的副牧师啊，退休的老牧师啊，和我们和 Andy 一起去看他哈。那他今年的情况比较好转，那去年他是过年的时候在家里楼梯跌倒啊，后来就必须坐轮椅啊。那今年他已经可以站起来，他可以用拐杖啊，所以我们献上感恩啊。那我们也录了一些录影啊，我把它摆在我们的这个 Line 跟 WeChat 上面啊。如果各位有加入我们的群组的话，就可以看见啊。那所以副牧师也问候各位好啊，谢谢各位的带导啊。那他是说他会继续服侍神到最后一分钟啊。我们也是在看见神的老仆人的信心啊。我们原本也要去探访啊，钟老师就是林弟兄的太太哈，就是 Wendy。 那但是他最近在复健当中啊，他说他一天24小时都必须躺在那个复健的这个床啊。那他们家买一个这个气垫床啊，电动床啊，因为手术之后他有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那个 hip replacement 啊没有办法连接得上啊，所以是很辛苦啊，所以未来这一个月是关键啊，因为他是已经进行了第三次、第四次的手术了，所以希望他未来这个月复健的过程啊，能够这个伤口啊，这个骨头能够连接的好啊，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所以特别为他来祷告啊。我们也是为在座的所有的姐妹、所有的母亲们，以及不在我们当中啊，各位在家乡的母亲们来祷告哈。为菲荣的妈妈啊，为钱妈妈，可能今天他们家族有聚会哈啊，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也继续关心她啊，还有婆婆，我们年长的姐妹们啊，不在我们当中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依靠你，也仰望你，知道你供应我们生命气息，你也赏赐给我们在地上的母亲、我们的父亲来教养我们啊。我们献上感恩啊，我们为我们在座的姐妹、在座的母亲啊，以及不在我们当中啊，我们在我们的家乡，也许在国内，也许在香港，也许在台湾，也许在其他的各地啊，没有办法陪伴他们一同过这个母亲节，但是我们仍然啊为他们代祷啊，我们来问候他们啊，为菲荣在国内的母亲啊能够继续的能够恢复。好，我们特别为钟老师在复健的过程，还有副牧师啊在复健的过程来祷告，为我们在座一些年长的姐妹们啊，为钱妈妈、为婆婆啊来祷告啊，求主保守带领、看顾他们、医治他们，也赐给他们力量，也安慰他们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针对我们母亲节的需要啊，谈到母亲的爱啊跟天父的心。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都会说哈，这个夫妻吵架的时候，太太都会想要怎么样？回娘家啊？为什么要回娘家？爸爸也在那里呢，我们是回娘家啊？娘家象征了什么？哦，有人可以完全的接纳你。完全的包容你，完全的安慰你，好，娘家，好地方，娘家啊，不是那个地方而已，是因为有母亲在那边等候你，啊，娘家啊，那其实我太太朱迪啊，她在美国的时候，常常都在想念她的娘家啊，娘家不仅有好吃的，还有她的 grandma， 她的外婆，她的母亲啊，想念娘家，可是，一旦回到娘家之后啊。 住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又感觉受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grandma 或是妈、grandma 就对他太好了啊。你看，各位做母亲的，永远都把自己的孩子，即使30岁、40岁，都还永远把他当作小孩子一样啊，要嘘寒问暖，怕你饿，怕你冷，啊，怕你啊穿的衣服不够啊，就是一直在招呼着你啊。你会发现，好像你失去了自由啊。所以我们回去一段时间之后，我太太她又受不了了，又要想要回来了啊。但是我看见那个心，就是娘家啊。母亲在那里啊，或是各位已经做祖父母的啊，那样子的爱，那样子的包容，让我们想要回家，让我们想要回家啊。那有一天我们要回家啊，在这天上的家。所以今天我就来看啊，母亲的爱啊，天父的爱啊，我们是如何的来感恩，如何的来经历啊。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第一个神迹。天主教啊，常常把这段经文来描述玛利亚跟耶稣的关系啊。我母亲是天主教徒啊，他们会跟所谓的玛利亚来祷告啊。那其实我们看见这是错误的解释圣经啊。他们认为今天玛利亚要求耶稣做一些事情啊，祈求耶稣做一些事情，耶稣就答应了，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啊。所以如果你跟耶稣祷告没有效，你就跟玛利亚祷告吧啊。那这是实在是一个错误的解经。待会我们会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边，所以可能是玛利亚啊，耶稣的母亲，她的家属啊的一个婚宴。到了婚礼的时候，总是家属的许多人都会回来啊，像我母亲她的家属哈，他的一些兄弟姐妹都还在南洋，就是印尼这个地方。然后有5个兄弟，有4个姐妹都在那边，所以他一年大概现在经济状况许可了，又退休了，所以他一年可能会去2次，因为他的兄弟姐妹的儿女们又结婚了啊，他们就参加这个宴席啊，都是非常开心啊，娶亲的宴席非常开心啊，耶稣和他门徒也被邀请了去。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喜宴当中啊，可是，在喜宴当中，最重要的对当时犹太人而言，就是哎，你要有一个酒来招待啊。结果没想到这个酒用尽了啊，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哈、啊。酒用尽了，那怎么办呢？实在是非常的尴尬，非常的缺乏啊，怎么办呢？啊，在这样子大家都欢乐的时候，我们没有酒可以喝啊，那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报告这个事情啊，他们没有酒了。那我们看见玛利亚在这边并没有直接的要求或是期待耶稣做什么事情，他把那个实情告诉了耶稣。玛利亚当然知道这个儿子不是普通人啊，是神所拣选的，是从圣灵怀孕的啊，他自己做母亲非常清楚，他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告诉别人啊。所以玛利亚把这个状况报告了耶稣，好、啊，然后我们就发生以后的一个事情了、啊。各位在座的母亲也同样的对你的儿女会有一些期待跟要求啊，做母亲有自己的想法，一个母亲的心啊，你的儿女啊要读什么学校？要学什么科系，要进入婚姻啊、你要跟谁来交往啊，等等等等，我们都会对各位的儿女有许多的期待跟要求想法啊，从小事情嘘寒问暖到大的事情啊。那母亲的心，母亲的想法，他们的本意都是好的，出于好意啊，出于爱啊，但是未必合适各位啊。我想各位从小长大，你的母亲对你也有许多的期待啊，或是各位已经做母亲的，你对你的儿女也有些期待啊，但是可能不见得合适他们，或是他们也未必会接受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事情，就哎，今天的玛利亚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耶稣啊，好像是有所期待的啊。他虽然没有要求耶稣该做什么啊，耶稣这个时候几岁了？耶稣几岁开始出来传道？30岁出来传道，所以这个时候 记载耶稣传道的过程，耶稣带领门徒，耶稣已经30岁了，所以耶稣已经是怎么样一个成年人，他必须要自己做决定，自己负责任，他不是所谓的靠妈祖，不是妈宝， OK， 他要自己做决定，他已经是成年了。所以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玛利亚，好像有点被打扰的问题，他说妇人啊，叫我们说 Madam， 那就是女士啊，他用一个很中性的名词说，女士啊，你为什么要把我牵涉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是什么时候啊？耶稣彰显自己的能力，彰显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发现耶稣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心里想的是我要如何以天父的事为念。其实在他小的时候十几岁在圣殿里的时候，他父母去找他，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在座的母亲没有错，对你的儿女有所期待，可是有一天你的儿女会长大，他要来寻求神的心意，寻求天父的心意是什么？过于我们在座的父母们对他的期待。所以玛利亚他的期待，然后我们看见这段经文这个有很奇妙的一个改变原本耶稣跟门徒他们是被邀请来做客人的我们都做过客人到别的家庭住昨天陈哥伊娃住在我们家，他们是客人那客人都非常的客气非常客气觉得我这个东西不能动那么多，其实我们都非常欢迎，我们做客人都觉得说我们是被邀请来的，所以事情是应该是主人来做决定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五节耶稣跟他母亲的对话耶稣的身份是一个儿子，他回应他的母亲他其实没有拒绝但是你会发现到了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这些佣人说，你们要听耶稣所说的，他要求你们做什么都要听他的。你说发现耶稣突然他的身份从一个客人，从一个儿子变成了这个宴席的主人。我们看见耶稣就行了最美的一个神迹，就是第一个神迹是这个水变成酒，而且是上好的一个酒那这整个过程你们看见最后怎么样，第十一节显出耶稣的荣耀来。所以这整个内容我们看见这样子的记载主角是谁主角是新郎跟新娘吗？我们不知道新郎新娘的名字主角是玛利亚吗？像天主教认为的主角是耶稣，他是人子，他是主，他掌管一切，他是不好的成为好的，他是缺乏的得着供应你我的生命都有缺乏的时候，也许是经济，也许是家庭的困难也许是身体的软弱，耶稣能够使水变为酒，是平淡无奇的水，而且这个水原本是摆在那边是要来做洁净用的。洁净怎么洁净用吃饭前要洗手那对他们而言，他们走了很远的路还要洗脚，耶稣把洗手的水，把洗脚的水变成了美酒。 OK，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母亲，但是我们的母亲的爱或是智慧仍然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这位神介入在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这个平淡无奇的水，这个原本只是卑贱的水要洗手跟洗脚的水，变成了上好的美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涌流出来那样子的一个丰盛，那样子一个美好。这是母亲的心跟天父的心，母亲的心都希望儿女更好，但是常常有的时候心有余而怎么样力不足，我们需要天父的能力，天父的心来引导我们。同样的，我们来看看母亲的爱跟天父的爱当耶稣还小的时候他刚出生，然后他们要带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带耶稣到圣殿里面献给神一位先知他就说这个孩子悖逆叫许多人跌倒，叫许多人站立，心里意念显露出来，最 最后这句话说，你的心要被怎么样刀所刺透。这个西面跟玛利亚来预言说，有一天你要因着这个孩子，你的心被刀所刺透。这什么意思啊？指的是谁？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要受死，要受苦的过程。我想在座的母亲啊，都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受苦，是吧？啊，因为你是这么的爱他，这么保护他，这么爱他啊，为你的儿女来感到心痛。什么时候各位做母亲的为儿女感到心痛？他没有走上正路啊，他悖逆啊，他不学好等等等等，或是他受伤了，甚至他先被主接去了啊。各位，我想到玛利亚，她是一个怎样的妇女，怎样的母亲？她曾经经历到丧子之痛，她的长子离她而去，神怎么样来安慰玛利亚？我们好像看见耶稣复活之后，好像耶稣没有直接对他的母亲显现，可是我们却看见《使徒行传》里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彼得跟所有的门徒聚集，然后呢，圣灵充满他们，然后初代教会就这样建立了，大有能力建立了。然后圣灵是谁的灵啊？是耶稣的灵。所以玛利亚好像重新得到他的儿子，不仅得到他的儿子，他看见他儿子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就是教会的建立，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母亲的爱是最接近啊舍己牺牲自己的爱。玛利亚经过丧子之痛，神安慰了他。天父呢？天父也经历过丧子之痛啊，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赏赐给谁啊？你我这些原本背逆他、不认识他、怀疑他的人。我在想到啊，天父的爱是怎样的爱？好像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赏赐给我们这些没有跟他直接有血缘关系的人。圣经说我们是被神所怎么样 adopt 领养的， okay， 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血缘上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但是这位神却让他的独生子舍了他的独生子。哎，各位，你愿意牺牲掉你自己的孩子为了别人、别家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我们看见神的爱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如此的长阔高深，他愿意牺牲他的独生子为你我这些原本拒绝他、背逆他的人。所以我们从母亲的爱看到天父的爱。第三点，我们来看到母亲的管教。哎，各位，你小时候有被母亲打的请举手。哇，请放下。那你有打你的儿女的请举手。啊，请放下。哎，在美国好像要小心啊。 OK， 好，母亲的管教，母亲管教你的时候你觉得好吗？你觉得公平吗？啊，我小的时候我常被我妈打得到处跑啊，她拿着那棍子打我到处跑。那时候我爸爸不在家啊，我妈妈职业妇女，她很辛苦很累，但是我又特别调皮，我就想说啊，我妈只管教我不管教我姐姐啊，我从来没看过我姐被打，只是我被打啊。母亲的管教，为什么管教啊？就是说主所爱的必管教，对不对？主所爱的必管教，那在生身的父母都有管教的。可是人的管教怎么样？有的时候是随自己的心意。OK。在座的父母有时候也因为你脾气不好哈、啊，你心情不好，你可能错怪了你的儿女，都可以错误的管教，更不要说有些家庭有些孩子是在家暴的环境中长大。我们人的管教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啊，还是很多不公平。看着旧约圣经里面有些父母是偏心的啊，有的偏爱哥哥，有的偏爱弟弟啊，这个例子太多了啊，太多了。人的管教比不上神的管教啊，神的心意啊。如果这段经文继续读完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提到神的管教让我们结出一个果子，就是平安的果子。地上的管教啊有限，那是神管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学习谦卑，学习来依靠他啊。神的管教是绝对是公平的，不会是不公平的。 我也是偏心的。我们看见神收纳我们如同儿子，以至于他来管教我们。所以我们要如何来回应母亲的爱跟天父的爱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所惦记的是什么？当时在耶稣身旁的，就只剩下耶稣的母亲 ，OK， 他的儿子啊，受最大痛苦。耶稣的母亲，还有其他的姐妹，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看见都是姐妹们。那谁记载这段经文呢？约翰是唯一的门徒，最小的门徒啊，最年轻的门徒，其他的人都逃跑了。我们看见这位母亲啊，陪伴这个受苦的这个儿子，然后耶稣怎么反应啊？怎么回应啊？耶稣为了神天父的旨意，他做了这样的牺牲，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母亲啊。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和所爱的门徒站在那里，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啊，看你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将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啊，儿子，你的儿子，让这个妈妈可以来依靠这个年轻人叫做约翰。又对那个门徒说：看啊，你的母亲。对约翰说：看啊，这就是你的母亲。从此以后，那门徒就接他到他家里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不是只照顾自己的父母，我们照顾我们身旁的年长者还是年幼者。我们要在座许多弟兄姊妹，你的儿女不在你身边，是吧？或是你的母亲、父母不在你身边，但是你身旁却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或是年轻的、年幼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段话是对谁说的？是对你我们说的。啊，在座50岁以下的，然后我们做一个活动啊。50岁以下的弟兄或者姐妹，请起立好吗？来，50岁以下，45岁以下啊，好 ，OK， 好，请站着，好 ，OK， 好，在座哈，65岁以上的弟兄姊妹，请注意看啊，你的儿子，看啊，你的女儿 ，OK， 好家伙，好，请坐，好。好，请65岁以上的弟兄或姊妹请立，好吗？ 待会儿就跟我走了。 来，65岁以上的，来，65岁以上的请起立，65岁以上的。好，那我要对还坐在台下的这些30-40岁的弟兄姊妹说，怎么样？看啊，你的母亲，看啊，你的父亲。 走了，爹妈，回去。 好，待会请大家吃饭，好，请坐，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别忘了哈，我们不是只有自己肉身的父母啊，更何况我们肉身父母或者肉身的儿女不在我们身旁，对吧？比如说我的母亲在台湾，我的太太 Judy 她的 grandma 妈妈在台湾，我们不能够陪伴他们，那谁来陪伴他们呢？还要有教会呢，有教会呢。我母亲是去天主堂，那个。朱迪他的 grandma 当地的教会，我们在当地我跟他当地的牧师为他妈妈这个祖母外祖母施洗哈，他们会去探访他们。所以我们不能陪伴他们的时候是谁？是教会呢？同样的，在座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哈，各位的儿女可能不在身旁，父母不在身旁，但是你身旁的人，这些年长的，就是你的父亲，就是你的母亲，年轻的就是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女儿，你去鼓励他们，栽培他们，啊，所以如何恢复他们，就接他到他自己家里去了，啊，就对待他们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他们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啊。那这次回台，我发现台湾的教会也好，或整个社会也好，就是人口老化，啊，就是说年轻人越来越少，孩子们越来越少。那教会就变成一种情况哈，我们知道人有生老病，怎么样？那教会也可能有生老病，好， 教会是不会死，但是可能会凋零啊。那如何来，我们如何来照顾，来支持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我看到一个短片很有意思哈，这个是传神这个机构做的哈，他们前两年办了一个旅游一个活动哈，有40几位啊年长者，他们平均73岁 ，OK， 啊，他们称他们自己叫做老不休啊，老而不退休，老而不休息啊，那他们来到美国来做这样的旅行，是骑单车啊，从温哥华一直骑到旧金山，这个安第斯山脉啊，在太平洋的安第斯山脉啊。全程2000公里，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一位是93岁，啊，这个蒋爷爷，啊，他原本一身都是病啊，可是为了要参加这次的活动，他开始健身，而且啊，在这过程里面，他们重新的拾回他们对人生的一个盼望，一个力量，就是啊，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这些老人不是社会的包袱，不是教会的包袱，而是教会的一个祝福，是国家的，是社会的一个祝福。各位期待我们的年长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更多的有活力啊，你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同样的，我们也要看见啊，我们教会的这些年轻的一代啊，各位的儿女们啊，我们如何来得着他们。然后最近我看到几篇杂志都是这个主题，提到了华人，特别在北美第二代第三代，他们都渐渐的离开了教会啊，因为教会老化了，啊，那怎么办呢？那我第一个礼拜去一个教会叫做美人浸信会，因为正好谢牧师在那边讲道，那这位牧师是非常非常有经验啊，他说那我们如何一方面要顾虑到老人的需要，一方面要得着年轻人啊，他用想到一个好方法啊，他说哈，啊，你看啊，我们教会这些年长者哈，啊，他们都进入空巢期了，家里只剩下一个人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或者只剩一位啊孤独老人，可是他们家里都很大 ，OK， 他们有很好的房子啊，那他们在台北啊东区哈，啊，有是最好的地点、最好的地段。可是他们儿女都出国去了啊，这些孤独老人在家空窗期的啊空巢期的老人怎么办呢？那同样的，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他们需要有个地方可以聚会啊，他们需要在家里面聚会比较温馨啊。比起在教会聚会更好，所以他就特别安排好了，我们教会有三个青年团契，你们不要在教礼拜五礼拜六不要来教会聚会了，你们就去这三个家庭，这三个空巢期的家庭，好，你们去他们家里面聚会啊，这些老人们啊开心的不得了啊，这些年轻学生来我们家里聚会，所以预备最好吃的啊来供应他们啊，然后就从家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那这些年轻人也很高兴啊啊，有人招待我吃的喝的啊，有一很好的场地，所以他们就这么做了，把老人的需要跟年轻人的需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教会啊可以成为老人们的家，也可以成为年轻人的家啊，但是我们可能需要有些转变啊，心态的转变，文化的转变，然后啊，各位年长者成为年轻人的 mentor 啊，那我们教会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啊，不是只有年长的弟兄姊妹参与，我们也有年轻的弟兄啊，像我们今天有年轻的像 Peter 啊，也年轻人能够参与做决策啊，以至于教会啊合适年长者，也合适年轻的人，以至于为主教养啊爱主的第二代啊。那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在200年前啊，应该200-300年前，有一位妇女叫做 Susanna Wesley 她不是一个富有的家庭啊，但是她有17个儿女在英国啊，那这17个儿女是她很大的经济的负担啊，但是她非常看重为他们祷告，每天她至少花一个小时为这17个儿女来祷告。不仅如此，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他对神的话语非常看重，以至于他在他的厨房里面开启他们的查经班，所以街坊邻居许多人来学习啊，这个妈妈教养自己的儿女，为儿女祷告，他研读神的话语啊， 在当时一个妇女她主持一个查经班，就是有许多外面的人来参加，她有两，后来在她十七个儿女当中有两位，就是我们所认识的 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John Wesley 成为一个布道家， Charles Wesley 成为一个音乐家，写的无数首的圣诗。后来这两兄弟带来了英国的怎么样属灵的大复兴，那这样的大复兴后来又影响到美国，带来属灵的一个觉醒。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就是这一位母亲，十七个儿女的母亲，为她的儿女们来祷告，用神的话语来教养他们。所以再次鼓励我们每一位姐妹每一位母亲，你可以带来不同，带来不一样。你不要觉得你的儿女很叛逆，你的儿女怎么都不听话，不要失望，不要放弃，上帝可以来改变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赞美感谢你，你赐给母亲，让我们经历到母亲的爱好像你的爱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在地上人实在是有限有软弱，也让我们真的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母亲，即使他们有错他们不完全，我们仍然爱他，仍然接纳他们，特别当他们年老年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陪伴他们，也求主你使用教会弟兄姊妹来陪伴他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把他当作我们自己的父亲，我们自己的母亲，来爱他们，来服侍他们，来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年长的时候能更加的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我们也看到教会这些年轻的一代，我们也把他们当作我们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子女一样，来鼓励他们，来建造他们，因为这就是神的家。祝你在这当中就得着荣耀，得着满足。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